睡在哭泣，故意将我吵醒，我被他吸引，心中泛起涟漪，找几句探秘，想弄清生命的真谛。激动是谜题，装进了我的身体，伤心是谜底，要舍得才能有趣，它有口无心，维持短暂的和平。 送一片荆棘给你，你怎能辜负我的好意。